强到没有强，春节强强抢，信号强到没有强，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。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 这是一首感恩的心，常怀感恩之心会让我们懂得珍惜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雨允，继续来听老歌。这是杜德伟的情人。情人是歌手杜德伟的代表作之一，1999年推出。杜德伟是华语歌坛早期曲风比较西化的歌手，是把蓝调等音乐风格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人物之一，并引领了舞曲潮流。杜德伟同时还拥有过人的唱功，他的舞蹈功底也非常厉害。 Girl，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 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。透过了你的眼， 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。 熟悉的旋律是《上海滩》，由歌手叶丽仪演唱，1980年推出。这首歌是周润发、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《上海滩》当中的主题曲，歌曲婉转动听，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和刻骨柔情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醒 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收，转千弯转千下，亦未平复此争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翻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。 这是叶里演唱的《上海滩》，大气的曲调，歌词当中的爱恨缠绵，让这首歌是深入人心，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邓宁演唱的《朋友别哭》。 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，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心话什么酒醒不了，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简单的一句话 Happy Birthday， 多么平凡的一句话 Happy Birthday， 从童年到成长，人们说过多少次，在这一瞬间我只想要对你说 Happy Birthday。 拿着送你的礼物可以共舞的音乐盒 Happy Birthday， 从知道长大不知无伴换过多少次，在这一瞬间我只希望会是你。送你的音乐盒是去年就买好的，流出的音乐是你我都很熟悉的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我就是站在角落悄悄望着你，幻想将礼物送给你，你会是什么心情？简单的一句话 Happy Birthday， 多么平凡的一句话 Happy Birthday， 从童年到成长，人们说过多少次，在这一瞬间我只想要对你说。拿着送你的礼物 HappyBirthday， 可以共舞的音乐盒 Happy Birthday， 从无知到长大不知无伴换过多少次，在这一瞬间我只希望会是你。

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本市晴空微风，有利于辐射降温。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-8度左右，天气寒冷，上班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。白天以晴为主，午后北风加大到3到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风感物燥，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5%。白天晴转多云，偏北风2级转3、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敲门，你在不在？有人说你没回来，满园的花儿为你开，你为什么不来采？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有人说你没回来，要是你还不来采，花儿不再为你开。美丽的花朵人人爱，世界充满了情和爱，把不把握就在你自己，需要它就快回来。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有人说你没回来，满园的花儿为你开，你为什么不来采？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有人说你没回来，要是你还不来采，花儿不再为你开。美丽的花朵人人爱，世界充满了情和爱，把不把握就在你自己，需要它就快回来。美丽的花朵人人爱，世界充满了情和爱，把不把握就在你自己，需要它就快回来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《明天会更好》，这首歌是为纪念1986年世界和平年而诞生的歌曲。它通过平和又热切的音调，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、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。第一段音乐平稳，诉说的是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与祈求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，而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，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出来了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。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 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 是真心融化成音符，倾诉遥远的祝福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。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，谁能忍心看他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。 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日出唤醒清晨，大地光彩重生，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。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。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 让我们期待明天。 这首《明天会更好》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，让曲调有动感，旋律饱满，同时把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到旋律当中。继续来听苏芮的老歌《亲爱的小孩》。 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 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这是歌手叶欢的代表作之一，1998年推出。叶欢是一位很感性的歌手，外形给人冷艳的感觉，但是他的歌声当中却隐隐地透出悠悠的雅致。他的歌声让人过耳不忘，主要因为他能够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歌曲当中，把歌曲的感觉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时而激昂，时而轻盈，时而感伤，时而无奈。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，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放你 些爱的传奇。 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我是一棵秋天的树》是歌手张雨生于1992年推出的歌曲。张雨生不仅是一位歌手，还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。在他的歌声里，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，没有虚伪做作的卖弄。张雨生不会去刻意迎合市场，他在意的是自由自在地唱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里。他只是想通过音乐说出他内心所想。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，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，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，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，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时时仰望天，等待春风吹拂，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，我很有耐心羡慕，因为最美的在心，不在远处。 今天的千年阙歌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回到这里来听老歌吧。